吉利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北部东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明天午后和夜间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影响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注意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又到周末了，每到周末呢，我们都会请到各路的好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近期或者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分享过或者说去过的一些旅程哈。今天呢，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超级辣妈 Rock 梁岩，欢迎。 好，道道好。 哎，是的，又见面了哈，妍妍。这次还是咱们分享，因为正值暑期嘛，然后孩子们都放假了，你这次的旅行是不是也是跟宝宝一起？ 是的，孩子放假了，然后果断带他坐上火车去我们的大西北 啊、 这次去了包头、银川、宁夏那边。 哦，宁夏那边，哎，宁夏是个好地方，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宁夏呢。 嗯，我带你去。 好呀，好呀。对，带我去呢，这个咱们可以往稍后的行程放，今天反正也走不了，不如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有什么好玩的哈、在宁夏。今天咱们就以一个辣妈的切身体验，然后带着宝宝是怎么在宁夏吃喝玩乐，然后去走遍宁夏的大街小巷呢。 好的。 好的。首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不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嘛、因为宁夏就是它的气候有沙漠，就是有沙漠的存在，然后呢气候会不会非常的炎热呢？ 是的，它就是典型的西北的气候，就是早晚的温差特别的大。因为白天的时候太阳，尤其是阳光比较好的时候，没有雨的时候就特别热，早晚又得穿上一点长袖的外套。 是这样。那 假如说带着孩子的话，那孩子会受得了吗？这么热的天儿？ 孩子还好。白天的时候他午睡的时间是最热的时候，所以我们把他避过去。然后早晚很凉快，他还挺开心的，觉得比北京凉快多了。 对，这次又是带着晶晶去的哈。晶晶的感受如何呀？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看来宁夏有很多的美食。 什么都好吃。 真的吗？ 真的。 对，就是提到西北，因为像甘肃、宁夏。还有像青海，可能都属于西北这一块嘛。但是虽然风格有点相似，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 是的，确实不一样。 这三个就是甘肃和宁夏你都去过了，是吧？ 是的。 对，那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这两个我都没去过。 像宁夏呢，它其实叫做塞上江南。它是在西北地区，我觉得水域还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它是比较丰富， 黄河经过。对，然后它的水和河，尤其是这两年，我觉得宁夏好像还很重视这一块，所以到处都是水。 是吗？ 像我回来的时候坐卧铺嘛，然后北京的那个几个老大爷就跟我聊，老大娘和老大爷跟我聊天，就说他们那儿的那个爱伊河，就是宁夏的爱伊河那么长，然后在河边散步那么漂亮，说我们的景色真的是比国外好太多了，以后明年还要来。就这种。 还真是哈，叫什么爱伊河？ 爱伊河。 对，那你去了吗？这条河 啊，这条河在城里穿行而过。就是有一些商场啊、商圈啊，你坐车啊就经常能路过。那条河真的是很长。 是吗？那原来这个已经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就是江边的那种建筑是吧？ 对。有很多饭店啊、餐厅啊，就是沿着河而建。晚上看看日落啊什么的，真的是挺美的。 那有那种就类似于堤坝或者说修建好的滨江公园吗？可以在那儿？ 有很多很多。事实上因为银川的市政建设真的是挺发达的，我觉得。 这个一改大家对于可能银川是不是有点不是那么的繁华，不是那么的现代化的印象哈，根本就不是这样。 对，尤其它因为修的比较新嘛，所以都是我们最新的很多东西都在里边。很多玩的啊什么的，都有好多人在那玩那个电动平衡车，就这种滑板车。 也有广场什么的。 有。很发达。 很发达，对。好，那么银川啊，这个先来到了宁夏的省会。 对， 银川。那银川这个城市，刚才也给大家来了一个概况的全貌，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一个城市不大，但是很现代化， 是吧？那你会觉得就是在这待几天？ 三五天都可以。 三五天都可以，哎，那挺长的。 因为它有一些就是市郊的一些景点儿。经典的线路，就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像沙坡头啊、影视城啊，还有西夏王陵啊。你想，这一个地方一天，或者说几个地方两天就还不错。然后城里再玩一两天，这样。 对，一般像沙坡头是肯定得去的，因为就是不管是广告还是说想要去冲沙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这儿。 是 是的，那你带着宝宝去了吗？ 去了。哎呀，特别丢人，我把那个车开到那个沙漠上差点翻了。 我的，是你自己开的？ 就是他会让大家开，但正常人靠谱的人都会沿着直线开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给开到路边，然后就很危险。然后那个监管的那个小伙子赶快就冲上来把车开下来，跟我说这个特别特别危险。所以我觉得带孩子的家长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那个时候晶晶还坐在车里吗？ 她当时没坐，她其实晒。她是一个就是比较会保护自己的那种孩子。她可能比较了解我吧。就 对，好，妈妈一定不会按正常路线走的。我不要去， 千万不要坐。就不要以身犯险坐妈妈的车。然后她很聪明，她真的没坐。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因为就好不容易就当家长就是这样，你好不容易可以不用带孩子了，你可能那个安全的戒备心一下子就下来了。 也是哈， 千万不能嗨。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就是在沙坡头是可以自己开这种车的。 对，包括像滑沙，就好多项目我们都觉得说别人家孩子也在玩，然后你看大家都很正常很安全，但是千万要小心，就是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有一点风险，而且你看别人家孩子玩得好，是因为人家总玩。 就是滑沙这个项目是吧？ 对，就是感觉像是在打滑梯，但其实还是有点风险的。就是。 反正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如果要是真的带着自己的宝贝去沙坡头这个地方，无论你是滑沙也好，还是说这个自驾冲沙也好，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对，一般来说有家长陪同会比较好，但是像Rock 这样的家长，对，提高一下防范意识哈。对，这是沙坡头，简单的说了一下。那沙坡头这个基本上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在当地算是挺多的，因为我问了一下，特意问了一下当地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在淡季的时候人就是相当之少，就很那种感觉可以拍很多大片、然后像我们这种暑期来了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哇人已经很多了， 但实际上呢 以我们在北京的旅游经验就会觉得哇人好少呀比如说我们坐那个船，沙坡头有一个湖嘛，坐那个船基本上排队拍一波船的人就够了，我都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对，这还是人多的时候吗？ 对呀、啊。 对，看来它这个景区还是非常的不错。嗯，你在那拍照了吗？怎么样？给我们形容一下子呗。 我本来想拍来着，但是我因为我开车那个就有点心有余悸，之后就。就把自己的那个就放得很低低到了、就没有怎么拍，但是我很好的吃了一顿他们那儿的那个大鱼头，就是沙湖的大鱼头。 沙湖， 对、大家会想象说银川哪有海鲜啊， 对啊， 是吧，但是其实他们那个鱼头超级好吃。 它是什么做法呢？是剁椒的还是 就有点是蒸吧，就我们那种卤菜那种、那种做法。他们那儿的虽然吃辣椒、但他们吃自己的那种菜系的辣，比如羊肉啊或者是他们土豆啊那些辣、但是我们这些鱼的做法他们就是比较是焖的那种比较传统的。 好， 然后那个鱼头超级大超级大，有一个电脑的主机那么大。 就是、那是一个鱼头是吗？ 对，可能是可能是我们人比较多，给我们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哈。但是 我的天哪，这是鱼精吧？ 但是那种鱼它就是一个鱼头比较大的鱼，所以鱼头可能是占身体的二分之一，我想，所以就真的是很刺激。 我知道了，这是沙坡头里面的泡头鱼。 对对。 这个鱼头真的是太大了，那你们这一个鱼头可以供几个人吃？ 一桌子十几个人吧。 就完全就够了是吗？ 啊， 再加点别的菜， 加点对别的菜就够了。但是鱼真的很好吃。 哎呀，说的我好想吃啊！ 因为我在千岛湖也吃过那个鱼头，可能因为我的心理预期吧，就想千岛湖的鱼头一定会特别好吃。没想到沙漠里还有鱼头，可能这两个预期一调整，觉得啊，沙漠里那个鱼头真的是很好吃，大家去了一定要不要错过，就在那个景点边上就有啊。 是的，谁能想到在沙坡头这一个漫天黄沙的地方还有个湖，然后湖里面还有鱼，这是。那个湖里的鱼吗？ 对，就是当地的。 哦、我的天哪！然后在这儿居然能吃到鱼头，还非常的好吃。哎，这真的处处充满了惊喜，一层一层一层，就让你觉得哇，这个体验简直是要爆棚了。 对对，就是因为开始没有那么高的预期啊。 对，所以就是说，别把预期定得太高，你就会玩得很好。 对，是的。 好，那么这是去沙坡头的一个行程哈、其实除了这个，刚才说西夏王陵，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 还有影视城 啊，影视城。 影视城呢、 他那个 就是以前拍过一个大话西游、就是当时那个特别火那个就是周星驰那一款就是在那儿拍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就尤其是影迷去的话可能很多打卡的那种记忆，你可以伪装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 至尊宝紫霞 以前在就是还没有横店影视城的时候我就去过、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多好玩的东西了、 是吗？他那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进去就是是各种场景还是说有体验的东西？ 各种场景，然后也有体验。 那你就体验过吗？那些就是他的体验项目是怎么个体验法？ 就比如说假装在卖东西，然后写字儿、然后还有一些我忘了，就是比较就像电影里一样的那种吧。还 这次是没有去吧？ 这次也去了，但这次去了就是走马观花，让孩子随便拍一拍。 那孩子的反应是什么？晶晶看到这个说，哎，这个不是，他看过这个电影吗？应该没看过。 他没看过。他会觉得是古代的，然后会是那种猴戏，他以为是猴戏。他看过孙悟空。他就在每一个地方都拍了一下，然后觉得也挺好玩的，因为那些仿真的小道具啊什么做得很真，而且好处是他现在在拍的戏比较少，所以你什么都可以进，没有说不让进的地方，然后游人也不多。所以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挺舒服的。 对，那这个影视城他收门票吗？ 收，还挺贵的。 是吗？原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盈利方式哈、我还想说呢，我说既然没有那么多剧组拍戏了，会不会荒废啊？看来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哈。对，我在想那个，就是突然间想到《大话西游》里那一幕，唐僧被钉在了那十字柱上，牛魔王不是抓了他吗？ 对对。 然后那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那场景。 对啊，现在其实如果经常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网红地，大家都上去表白啊什么的。 是啊，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就是最后那个至尊宝跟紫霞表白的那个。 那叫什么呢，就是一个沙坡上面，应该是一个城楼上面， 对，一个城楼， 对，然后漫天的黄沙，我觉得那个很棒哎， 嗯， 就像大话西游啊，包括像新龙门客栈啊，这些不都是那种沙漠里面的场景吗？ 你说对了，新龙门客栈是在那儿拍的、 是吧， 是的 啊，你看、只有这个地方才能有那种大漠孤烟直的感觉 啊，太有才了 啊， 我 像我们像我们城市里面，也可以找到小沙丘，但是没有那个气势， 真的是， 就是一到就是沙坡头，它不也是沙漠吗？你之前有带孩子去过沙漠这种地方吗？ 以前还真没有。 对，那就是小孩就是去到沙漠，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反应？说哎，这个地方好特别啊，或者说哎呀，好有气势啊。 小孩呢，他们去过海边的沙漠，但是呢， 沙子是那种沙滩吗？ 就是海边的那种沙滩和那个沙漠的沙滩，其实看上去感觉是一样的， 是吗？ 但是孩子特别奇葩，就是他觉得这儿没有海，他就觉得这跟游乐场特别像，因为游乐场有沙池嘛， 啊， 所以这熊孩子就不停的跟我说，你为什么没把那套玩沙子的玩具给我拿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满地都可以玩沙子的一个游乐场。 对啊，这满地都可以玩沙子，就是还要什么玩具？去吧，打滚去吧。 后来 不要烦妈妈。 对啊，对，后来就跟他就是说咱们这儿有好吃的啊什么的，还能解释一下。 我懂了，孩子可能他就是意识上转变不过来，然后他也不知道这沙漠，他也没有对沙漠的概念。对，那这一程好像刚才一直都在提到吃这个字。 对，主线就是吃， 主线就是吃。那我们不妨先插入一下主线。 好的， 刚才说的是副线。 好的。 对，这吃的主题，银川刚才说了羊肉特别好。 是的，刚才我们俩也在聊这个，很多宁夏的朋友，我们出了宁夏他们都不太吃羊肉。 哎，对，很奇怪，他们就说这个羊肉不对， 因为他们那儿的水，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那儿的水的含盐的成分比较高一点。他们那儿的特产叫做盐池羊肉。就是在盐池那个地区的水特别的咸。所以羊呢是喝那个水长大的，所以羊呢身上就没有那么多膻味。 含盐量高。 对，就是它的自体代谢的能力和普通的那个淡水养大的羊不太一样。所以那个羊肉确实是非常的鲜美，尤其他们那儿特别奢侈吃羊羔肉。 哎呦，天哪！ 他们那儿很多菜都是以羊羔肉为命名的。就真的是和我们这儿不一样的体验。 对，那有没有一些特色菜？比如说像什么 手抓羊肉？ 哎呀，手抓羊肉，其实手抓羊肉这道菜在哪儿都有，像内蒙啊也有，然后宁夏也有，但是可能味道不太一样。 我这次在内蒙还真的在包头也吃了手抓羊肉。 这次也去包头了。 对，路过就是坐火车，大家可以试着从北京过去的话，坐卧铺可以从北京坐到包头，有一个卧铺，那个时间很适合孩子。然后从包头坐到银川也是夜里，也很适合孩子。这样大家就可以穿成一条线。这两个地方羊肉呢，就是包头的羊肉，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觉得包头的羊肉可能和东北的就是还是有一点相近的。然后但是宁夏的羊肉完全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宁夏羊肉的味道非常的干净。 干净，没有膻味。 不仅没有膻味，而且就是它连肉的味道都不太和我们的肉的味道不太一样。 是吗？ 有一点清香吧，我觉得。 这么神奇。 真的很好吃。 对，吃上一口，哇，唇齿留香。对，那他们当地就是比如说银川，或者说宁夏，它的羊肉做法也是跟咱们普通吃的差不多，什么烤全羊也有，手抓羊肉也有。 这些其实陆续就是大家融合菜系到了宁夏之后慢慢的兴起的。但说实话，以我对跟宁夏人打交道，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们家宴吃的还都是以手抓清炖呢、泡馍我们都很少吃， 泡馍都很少吃， 对，羊肉都不泡馍。 对，没有馍，不能让馍破坏羊肉的那个口感。 就是特别简单的家常做法，因为它肉的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就是完美了。调料加的也不多。 好，这个就是保持羊肉的原汁原味啊。所以还是以这种清炖啊，或者说蒸出来或者怎么样为主。好，那这是羊肉这个部分啊。那它可能也会配一些蘸料吧。 对，配的蘸料家里一般就是辣子，我们叫辣子其实就是辣椒油。然后醋。就是辣子和醋是西北吃饭的一个必备的调料，大家吃饺子、吃面条都要用的 辣椒和醋。 然后因为我们家做东西就是可能就是清淡一点，所以 到哪儿出去，有的时候还会带一点酱油，因为确实比较清淡， 我懂了， 加一点点。嗯， 是的，其实这次也是带着孩子去那边玩，嗯，然后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对，是的， 嗯，是的。那住的话就住在亲戚家里呗。 对，这次主要是我你看去了几天，时间很短，因为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所以就但是玩的还是挺好的。 去了能有三天吗？ 我差不多吧，孩子还在那边玩 儿，孩子还在那边玩儿， 对 对， 然后 三天的时间。 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奇遇，就是我就这次在包头的时候，正好碰到包头内涝，就是下大雨，很突然很急的雨。 嗯， 然后特别特别巧，就是我带着孩子，就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嘛，赶火车，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路线，就是晚上的时候坐那个卧铺去银川，结果 是几点的火车？ 晚上十一点多吧。 哦， 但特别的巧，就是我以为从市里的那个万达广场到火车站，顶多一个小时吧，因为我们在北京习惯了，就是叫个滴滴很快嘛。 嗯。 没想到内涝之后所有的车都不进火车站， 哦， 就等于说我特别特别惨，就是我不知道从那个地点怎么到火车站，因为根本就没有车。 对，那你叫不到啊，真是下大雨呢， 然后公交车也很少很少，而且公交车也不一保证一定能开到火车站里。 是啊， 然后就特别郁闷，然后关键是下着大雨，然后我在路边叫车，好多特别好心的那个人，就是尤其是小姐姐啊什么，就打着伞帮我打着伞，就说怎么办，他们也没有车，所有人都没有车，怎么办，然后我们就说不行，我们就拦一个车吧。然后一开始拦了出租车都不行，出租车说不是我们进不去，是我们底盘太低了，如果是内涝的话，我们不知道那个水有多深。 哦，对对对，嗯， 然后我们就特别巧的就拦了一个看起来很大的，就很大的 SUV， 比 SUV 还大一点的车。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说，我就真没有办法，我说我给你钱，然后你带我们到火车站，因为我不知道带孩子现在怎么办。结果就是真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哇，我们姐妹你看看这个口号，真的。 那个车的小姐姐跟我说，你们上车吧，我不要你们钱，我给你们送过去。然后那个送我们的那个打伞的小姐姐就说，那边有积水，你注意不要被淹到什么的。她说我是交警。 哦，你看看，真的是，我觉得太有爱了。这一幕， 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有机会，就一定要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她是下夜班，已经很晚了。那个时间，一个小女孩下夜班，她就是马上就要回家休息，她已经工作一天了，在调度室里，就是她是 对呀，啊，你想交警很累的， 她就在那守着屏幕，告诉大家这个路哪地方有水，哪地方没有水。然后结果那天晚上，她就带着我们，就那个积水的区域，她就是要打着电话问着她那边还在值班的工作人员。 哦，是开车的那个小姐姐是交警是吗？ 对，她要问调度室的同事，因为她已经下班了，有值夜班的人，她说这个积水现在多高，我的车能不能过去。就特别巧，是因为他的车的情况他同时肯定也了解，就是你可以然后怎么样。我觉得那天晚上可能我们是唯一能趟着那个水 是过河 的。然后特别巧的是到了那儿之后就是一切都顺利嘛，就还能赶上火车什么的。结果他看我抱着孩子，就因为他马上是要下班回家了，他就拿出他的雨衣给我们送到站里，然后拿我的身份证去帮我取票，然后一直给我送进去。 我的天哪，这简直了。 上了火车还在问我说，你们要好好哄，你跟我说你好好哄孩子睡觉吧，你不用担心。然后我们这个只是突发的情况，就是以后还欢迎你到包头来什么。哇，当时就 哇，真的是， 而且死活不要我的钱，就 很感人，这个 特别感人。而且我加他微信，他都不太想加。我说我加你的微信，这样我就是以后你还可以到北京来。他说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交警嘛。特别特别感动， 真的像我们的这个小姐姐，还有所有的就是我们的交警人员哈，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警察人员，真的是致敬哈，太感人了。这 个就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人真事。 是，我觉得完全可以拿出来说，因为现在好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觉得有一点麻木啊，然后好像都不会互相帮助，尤其下大雨的时候，谁都着急回家。 对， 但是这时候如果要是你想一个年轻的妈妈还如此的瘦弱，带着孩子在雨里面，你们当时还没有伞是吗？突然间下起来了， 你就 抱着孩子避雨。 对，我平时就习惯了，就不拿伞，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然后他就会这样到处跟人小姐姐说，我妈妈没带伞 啊。对，然后就有小姐姐，先是过来有小姐姐给帮忙打伞， 对， 然后拦车，然后这个交警小姐姐又是唯一一个可以过去的。 对， 我觉得就这一路的帮助可以说是幸运，但是也是遇到他了， 真的遇到他。 对， 遇到他我根本就不可能坐上那趟车。 是的， 我上了车 太幸运了， 周围所有人都说我们都是走过来的。 对，所以还是哎呀，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嗯， 给这个交警小姐姐点赞。 所以欢迎大家去西北玩啊，西北人真的很棒。 对对对，很棒很棒。其实哪儿都是一样的哈。 对， 那刚才是在包头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小奇遇。那么接下来说还是下半段，我们继续说在宁夏和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一些部分。 这次的行程除了宁夏的之外，还去了。还去了包头是吗？ 对，在包头也是在，但是包头没有去到太多户外的地方。本来应该是可以去一些蒙古包什么的，但是因为孩子就比较贪玩，他特别喜欢烘焙嘛，然后我们就给大家讲讲去西北如果不去草原的话怎么玩。 哎，可以，这个我们下半段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和停留一段广告信息之后继续回来。

挺好玩的。 对，孩子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对， 老师的指导之下吧，然后做点小蛋糕或者小点心，然后做完了之后去楼下再吃一顿羊肉，然后再上来再接着做。 我的天哪，这么认真。 还学会了花扇面，还挺好玩的。 那还挺好的。那你就是家长一直陪着他吗？就这些孩子都是吗？ 其他的都是自己来的。我们这个太小了，然后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店主也会说建议复杂的时候家长帮着看一下，帮着弄一下。 对，那孩子还是很开心哈。对，其实在市区呢可以玩的东西也很多，那就是基本上在包头的部分都是用来画扇面和做烘焙了是吧？ 对，然后最关键是走一路丢一路。他因为太小了，他做完了之后每一样东西做完了饼干，我说你拎着，他说好，我做拎着，然后待会儿给谁谁给那屋的谁谁送过去，然后就不知道丢在哪儿了。画完扇面说好，我拿着扇面去 要送给谁 谁谁，送给那谁谁，然后下楼吃顿冰淇淋回来又没有了，然后回家之后就只有照片，所以就提醒大家一定孩子做完了赶快拍照，不待会儿不定丢哪儿了。 是的，然后家长要是在的话，那个能帮忙帮忙拿一下，要不然真的就丢没了。 真的。还有就是突然说刚才说冰淇淋，他们那儿最经典的搭配就是他们那儿的羊肉然后就着他们那儿的冰淇淋。 这是在包头的部分还是说整个 整个西北？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的奶制品嘛都很出色，然后加上他们的羊肉，羊肉吃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上火的感觉。然后配他们的冰淇淋，就像他们的早晚温差特别大一样。这个体验非常的美好。 这个组合还真的是蛮新鲜的哈。对，羊肉和冰淇淋是一起吃吗？一口羊肉一口冰淇淋。 其实不太提倡孩子们吃，然后老人要是知道肯定会不同意的。但 是 偷偷说偶尔吃一两次的话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我好想这么吃啊。他那冰淇淋怎么样啊？ 超级好吃哦。 哎呀，是纯奶的吗？ 对，而且什么都不加。 哎呀， 就是 扎心了， 80年代的那种味道。 我天哪，那不是那奶源得多好。 真的是很好。 就是也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巧克力味儿，这个味儿那个味儿。 他们也不会做太复杂的造型，像我们给人做喜羊羊啊熊出都没有。就是很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 圆筒。 对，然后白切的蛋糕也是那种奶油做的，冰蛋糕，就是冰淇淋上面是底下是蛋糕那种，切的一块一块的。他们比如说像银川最好吃的迎宾楼，我一说迎宾楼可能银川人都知道。 迎宾楼 就是他们那儿就是最老的老字号的那种冰点。那个加上他们那儿的羊肉，哇，真的是就一定 无敌了， 吃的。对， 哎呀，这边是甜的，然后凉凉的奶制品，然后那边是羊肉，又温又补啊！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感觉？简直是体验冰火两重天，而且是咸的和甜的搭配。 然后他们以前就比如说老人不太让吃冰淇淋吧，或者我们家孩子比较小，会吃那儿的西瓜。大家要知道宁夏的西瓜绝对是 也是超甜的， 好多人从宁夏往回带西瓜。就是有人带羊羔肉，有人带西瓜。因为那儿的西瓜就是真的是怎么说呢，他们那个有一种说法是特别沙，还是特别 沙甜， 特别好吃。那儿的西瓜配那儿的羊肉也是绝配。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那儿的东西都这么好吃呢？可能是因为它早晚温差太大了。 对，就是那儿的菜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那儿蔬菜会多吗？还是说 蔬菜不多？ 不多。 但是大家想象可能会觉得西北就是菜可能比我们这儿少，但其实大家北方的菜现在都是一样的。吃的都差不多，但是 反正都会流通嘛。 对，都会流通。然后种的东西也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那就是因为刚才大道说早晚温差大，所以菜的味道也会更浓郁一点。 对，因为它锁住了很多的营养啊、水分啊、还有味道什么的，都会就是让这个菜或者说让这个羊长得特别的茁壮和特别的有内涵。 是， 对，因为都锁在了里面。 是的， 到时候炒的时候哇爆香。哎，一提到吃简直是忍不住哈。对，其实说到西北的美食还是有挺多的，你像兰州有拉面，刚才说宁夏有羊，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然后到了包头，包头可能也是这种羊肉为主哈。 对，羊肉砂锅。 羊肉砂锅， 因为包头离就是内蒙古和东北可能还有一点嘛。所以就是东北人的那个砂锅可能和他羊肉结合。 包头是在靠东北的这边吗？ 有点近、 就 东北人在那儿还挺多的。而且东北人有一些也有就是内蒙古的血统啊什么的。他们那儿羊肉丸子，砂锅丸子。 羊肉丸子。反正我觉得到了西北这个地方吃羊和我们可能 平时吃的羊肉的那个概念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嗯，对，所以就是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 嗯， 对。刚才也是说了，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说了今天的主线内容，嗯，接下来我们穿插点副线哈，副线来说说我们去玩的一些景点。嗯，对，刚才说了一个中卫沙坡头，嗯，然后那还有什么景点值得推荐呢？如果我们去的话，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嗯 嗯，西夏王陵就是在沙漠里的， 嗯， 然后是一个古代。可能再大一点，我的孩子还是小， 嗯， 再大一点上中小学，可能对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他会把整个的，就是嗯，一直在往里有丝绸之路往那个莫。也是一个大门票，然后进去停车， 嗯， 然后进去啊，然后里边也是， 它是给圈出来了，还是说放眼望去很大很大一片？ 嗯，也不小，但是确实圈， 哦， 圈。 库布齐这些沙漠也好，就好像它走的和玩的这一个区域都是给设定好的。 对，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放的区域，让你真正去体验沙漠腹地的感觉？ 有， 嗯， 就是除了这些地方以外，其实你自己走的话，再往里都是那种开放的区域。 但是会让进吗？ 其实是没有人管的 哦， 因为它是公共的区域嘛。 嗯嗯， 它没有， 嗯， 就是像有的再往里开，可能公路就像去美国， 嗯， 去那个沙漠也是，就是你公路两边可能就是沙漠。 嗯 啊，它如果不是景点的话，大家也不会太感兴趣。 哦， 但是这几年因为沙漠治理的还是挺好的，尤其他们那有很多， 嗯， 就是种了植物啊， 嗯， 或者种了一些沙漠特殊的那些我们能喝的什么饮料。沙棘汁啊什么那种的沙 子。哦，对对对对对， 嗯，有，所以很多地方慢慢的还是在种树啊什么的，嗯， 哦， 但是，哎，真正的原始的那个沙漠可能像一般人为什么不会去呢，可能像比如说美女啊什么，她拍照拍两张照片可以，但是稍微待一会儿就是非常晒。 嗯，是，反正就是你要到沙漠腹地的地方肯定人少，嗯，然后拍出来那大片的感觉就特别足，特别有范儿， 嗯， 但是也 去火焰山， 嗯， 就是那一路的感觉。 哎呦我的天哪，嗯，大家不要想着说，因为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深入到沙漠腹地，哇，体验一下这种孤独的旷野感。后来经过无数人说，哎，你这种就基本上打消吧， 牛魔王不会来救你的。 对，还没等爬到半路呢，先扑到了沙漠里渴死了。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足准备哈，就是如果要是进沙漠的话，得有专业的一些向导和知识， 嗯， 否则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 嗯 嗯，拍两张照片就得了，赶紧出来吧。 对 对，好，这是沙漠的部分哈。那除了沙漠，就是城市的部分怎么样呢？ 嗯，城市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小， 嗯， 尤其我们就是从北京过去，会感觉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去哪儿都得半天那种。但他们那儿就挺好的， 啊， 就你想去一个地方，可能抬脚就过去了。 嗯，就是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区那么大。 嗯，我地理不太好， 哦， 但是从方便的角度呢， 哦， 真的是挺方便。比如说我们在银川想去，比如说爱伊河呀，啊，或者想去一些就是新开的一些广场啊什么的， 嗯嗯嗯， 叫个车，我觉得好像十几块钱吧。 哦，那差不多。面积不大哈，但是其实也不小。那刚才说的是爱伊河那个河畔有很多的繁华的， 嗯， 包括商业区中心区应该就是那儿了， 嗯， 那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啊，没有， 嗯， 爱伊河呢就是可能也叫比较， 嗯， 靠边一点， 我觉得到银川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咱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嗯 嗯，还有啊，对，宁夏的博物馆和科技馆。 嗯， 其实它是米韩的，它的那个功能性是分开的。 嗯， 所以孩子们进去之后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哦， 而且吧，小就是小 常都没问题。 是的，这是一个辣妈的经验哈，大家带着孩子去到那儿，不用担心他闹啊，或者说妈妈我要走我不看或者怎么样。对。这个如果长时间在里面，那孩子要是累了怎么办？有没有休息的地方？ 对，就是这个午睡的问题，你用婴儿车就可以解决。 是的， 像一般孩子， 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他 问题，然后那婴儿车不是很大，但是我坐进去坐了半天，也觉得还 OK。啊、 原来是这样， 然后所以大家都可以 今天说妈妈，你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妈妈，我不想再推你了。 还要照顾老母亲。 对呀、啊，妈妈，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东西、啊？对，那就是你也是全程推着晶晶是吗？ 嗯，他如果中午的时候，他平时现在就是喜欢跑嘛，但中午的时候他想睡觉的时候，这是一个。 这哎呀不行，脑供血不足。 对，然后就给啊中午的时候，既孩子又能睡觉、啊，然后家长又能休息一会儿。 那大人休息的在哪？有那些休息。就是突然间觉得带孩子出去玩其实是挺耗精力的一件事儿。 对， 尤其我刚才就是对你油然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情。你想一个妈妈，一个超级辣妈，几乎每一次的旅行都会带着自己的宝贝。你想这个孩子，尤其长到三四岁的时候，他就特。 要跟孩子好，然后要耐心啊什么。当然，说我也会那样说，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大家 说点大实话吧， 就不要觉得很愧疚，或者是每一个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到那么高级别的时候，就是该就是大家不能说发泄，就是我有的时候有一点情绪。 影响孩子的情绪，怕什么什么，然后自己所有的这个情绪都要忍着憋着，还要在孩子面前假装自己很开心，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都是很敏感的，能感知到，尤其亲人之间，他是一下就能感知到你对不对劲儿，孩子也是一样， 对， 你装出来的和你发自内心的，他一下就能知道，反而如果你要不说的话，孩子可能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不说？ 对， 然后久而久之，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对，大道说的这些都是儿童心理学的一个很精髓的。 就特别的心疼，所以导致现在他的每一个就是细微的表情我都能够感受得到。对，所以家长也可以就是给孩子 侄子反复好几遍， 对，不要走丢，不要走丢，不要走丢。对，待在这儿等我。 对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可能真的他需要是一个通明快乐着的过程。因为一方面呢，让孩子获得开心，获得快乐，然后获得一些知识和成长，虽然说自己累一点，可能牺牲 有条件的话还是说亲自带着孩子，倒是更勇敢一点，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的天， 会收获不一样的亲子关系。 是的。那打算去几天呢？ 可能在他暑假前后吧，一个是可能那阵会有大闸蟹，就是之前，然后再一个那天我不是说吃了沙湖的鱼头吗，我跟他说 先玩一玩哈。好，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探寻感受。今天呢谢谢 Rock， 谢谢妍妍。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 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有掌声，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送给他的快乐，成长在天里，在今天听到累了，都在睡过，被风给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手砸了。吉他的聪明中。